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隔河瞅见一锭金，哟，那位说赶紧下罩里啊！嗨，下罩里干嘛？捞上来，别介呀。山又高来，水又深，你看隔得远。有心过河把金子捡，哟，你动了私心了，又恐怕施主来了他火攻心，着急呀，丢一锭金子。金子多少钱啊？但是呢，外财千万不要取，踏实做个本分人。猛虎虽瘦，雄心在，君子身贫志不贫。哎，你看看，荒山野岭遇强盗啊，至亲护送百里迢，人间自有真情在，恩怨不过复一笑。数载浮游异乡客，遥望桑梓依未容。哦，就是不是太成功啊。其实呢，嗨，这您记住，勤奋之人终有报，穷血不埋大英雄。那位说，那您给我算算，我多在，哎呀，站着房躺着地呀，前门在北京，后门在陕西呀。那不能吧？不是，就是北京啊，我们家那是前门，对，陕西呢？陕西又买套房啊，嗨，啊那儿有后门，嗨，不是啊，不是，就那么说，打那个比方，哎，就是啊，大富大贵，说实话啊，这个咱要是明智之人都不会刻意的去强求的，为什么呢？这个不是每一个人你的意志能够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这里头因素太多了，时机呀，这个火候啊，是吧？尺寸呐，哎，你看看看节儿啊，对，就说呀，您要问我，哎，怎么着？您给说的说的啊，您见多识广，怎么着才能够大富大贵？对不起。那得我先大富大贵了，我才能告诉您呢。对呀，大伙都一样，普通人老百姓啊，这个大富大贵之人有他要着急的地方，普通百姓呢也有咱的啊闲事之心，哎，没那么多急可招。您想想看呢，大富大贵怎么着是有这个大买卖大企业，你这企业多少员工啊，你不得给人家上保险吗？五险一金你不得上吗？那员工培训你不得操心吗？是不是啊？员工他生产那产品要不合格，哪个流水线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你不得去操心这个啊，跟这技术人员一块合计这个事儿吗？所以说呀，哎，做一行有一行的不容易，行行都不容易，大伙儿明白这个道理那就可以了。哎，那您就坦然了啊，您就释然了啊，您就这个怡然了，您就了然了，也不哪来这么自然。你看，铁甲将军夜入关，朝房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立心独抱见天坛。这诗啊有意思，他就是告诉你，你别看那个，哎，掌握着啊，手握重权啊，掌握着千军万马，大将军吗？将军夜入关啊，你看他都是啊夜间行动啊，对呀，是不是啊？趁夜晚出骑兵吗？那不得操心吗？是不是？那不得点灯熬油吗？啊，你看看他就没有时间好好的休息。朝房待漏五更寒是什么意思？这就过去说呀，您别看那个封建时代啊，有那个做大官的那个，后来看篇文章，研究清史的专家写的啊，人就解释说，你别看那些个，哎呦呵，宽袍大袖，哎呀呵，这些个又是什么中堂啊，又是什么啊尚书啊，又这个大御史，呵，了不得了。其实啊，他们有他们的难，他们有他们的难受的时候。什么时候难受啊？五更天，天没亮呢，他就得早早巴巴起来 干嘛去？上朝啊！上朝，皇上上朝都是早晨，早朝嘛。皇上早班，那您呢？10点半打着哈欠来了。 哎呀，皇上你好啊，皇上，咱们君臣是老没见了。 那位说，那他活不过晌午。对呀，您琢磨呀，大早晨起来，天没亮呢，尤其是冬天，哎呀，那个冷风嗖着，他是穿的暖和，但是呢，在家里头起来的时候，老是想多睡会儿。哎，在府里头就没办法，没时间用这早饭，那怎么办呢？就是简单的吃点东西。他这紧着一通折腾，骑马坐轿到了皇城，不是马上见着皇上，得等。哎，就跟那跪着还是怎么着？这样的话，你想想看，他这一早晨等到这一趟事儿都折腾完了，能不饿吗？所以他们说，北京的小吃啊，很多啊。都是最早的这个大客户，全是这帮人。上朝的大臣，午门外头支上摊儿，天没亮呢，拿个什么气死风灯跟那儿照着。大臣过来啊，哎呦， 这天真冷，稀稀溜溜。我说，嘿，好了没有啊？啊，这是烧饼，来，你给我先来碗馄饨。 哦，是这样的，就是那么说嘛。啊，当然古代的事儿了，咱不说古代啊，单说。眼前那必须的，托付一声，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直接听匣子。那么另外呢，还可以啊，哎，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热点新闻啊。当然下载北京时间这个也成啊，我们推荐这个，上头也有我们广播的节目。抓紧时间，到了这个天凉了啊，不是，那个天还没凉呢啊，家里空调凉，别介呀，少开点空调。前段时间我就让风刺着了，把腿给刺着了。哎呦呵，嚯嘿啊！您想想看吧啊，那说您哪来这么多感叹词？就说呀，当然这夏天它热，这个是事实啊。这个它，你说不开空调它也难受，少开。有些个商品就利用这热天儿，哎呦呵。各种的说辞就是为了博人眼球啊，清凉神器。告诉您说啊，晚报提醒了，有些个清凉神器啊，您可千万别尝试。什么口罩爆珠，这个啊，这我还真没试过，但是人家说了，长时间接触可能引发过敏。还有一个挂脖子上的小风扇啊，见过是吧，突呵，这一吹啊，感觉嘿呦，感觉呦倍儿舒坦。舒坦什么呀？这个您也记住了啊，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面瘫啊，这么邪乎。你瞧，就这些个什么清凉神器之类的，所谓神器就是，哎呦，过去都很少见的啊，图个新鲜好玩。包括那降温的喷雾，哎，人家专业人士提醒，这东西啊，多了不说了，因为我也没试过。哎，对，易燃易爆成分这里头有，您就琢磨吧，往脸上喷，哎，你想，你甭管往哪儿喷，就这个慎用。那、啊、还是咱说啊，各方面为市民的服务得到位，这是实实在在的。晚报说了，今年北京市要推出1000个养老助餐点，养老新举措，方便老年人吃饭。这老年人吃饭不是小事儿，上年岁了，家里头要是自个儿弄啊，实在是懒得弄，上岁数了嘛，腿脚也不那么灵便了啊，你再赶上个什么这个啊，腰间盘啊，是把胯骨轴啊，是哪儿不太合适，你更懒得动了。哎，这个外头给他们准备好了热菜热饭，卫生健康营养搭配齐全，老年人嘿，太美了，必须的。再托付一句啊，多了不说了，地铁里头啊，赶到这个夏天有些行为咱就提个醒，不针对任何人，有这样的现象，翘着二郎腿的有没有？就这个最讨人嫌。为什么呢？你打他身边一过，你碰了他也不合适，可是你说他那腿就跟那翘着，那不挡道吗？不碍事儿吗？包括那个 叉着腿占座的那个，有的是故意的，他愿意，哎，这个站的地方大一点，他觉得他舒服，你舒服那别人怎么办？别人受了受不了啊，这都不想，这都不合适。下面给各位讲一个挣钢镚的故事。什么叫挣钢镚？就是挣钱啊啊！咱说挣钱是这个，这挣的是票子，是人民币、纸币吗？票子，哎，但是呢，故事当中的主人公说这位啊啊，他挣的不是票子，是什么呢？而是钢镚。这谁呀？这人姓高，老高。啊，这个奔四十了。媳妇儿呢？媳妇儿姓易，易就是容易的易啊。他们这两口子呢是二婚。啊，这个俩人呢，这个原来这个最初啊是在这个江西。后来呢，这个出了打工啊，哎，夫妻二人就来至在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在这儿定居。这得解释一下，浙江省没问题，台州市那个台呀，它那字儿是台湾的台啊，我知道正音念台，但是呢，人家当地人就管这个地方叫台州。咱们得随着人家当地的这个发音啊。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老高跟这小易夫妻二人在这儿这个打工挣钱养活自己的家庭。他们呢，这个不是二婚吗？结婚以后夫妻感情还真不错啊。这个哟，这老高啊，这个好像还挺有想法啊。这小易呢，这个啊，易氏吧，易氏夫人，哎，对这老高，对他的这个爱人，对他的丈夫很佩服。虽说啊，两口子没什么钱，打工也很艰难，在当地干嘛呀？就是开这早点铺卖早点。这真的是个辛苦活啊！你别看早点是哟，那个六七点钟啊，这上人了是，但是你要知道，你要能保证这早点摊儿，这个人家早高峰啊上班的时候准点开，那这老高跟这个小易他们两口子，这至少咱说啊，后半夜就得起来忙活。哎呦，这个那个，嘿好，哎，这个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个啊活计呗啊，你那烙烧饼的啊，和这个面哪、啊、什么，又是往里头打什么啊油酥啊，是干嘛啊，这我也不太懂啊，最后还得弄点芝麻啊，撒点芝麻粒儿，哎，炸个油条啊，是吧，你这呦呵 做个豆腐脑啊，你再怎么说你这个早点啊就那几样啊，更甭说万一有的顾客提出要吃炒肝啊卤煮啊，那个人家浙江那儿没有，嘿嘿，对。反正吧，做这点事儿不容易，而且呢也挣不了太多的钱，他这本来就是个小本生意，你想早点摊啊，一天当中营业也就那几个钟头啊，这大伙都上班了他就收摊了。收完摊之后呢，呀，这两口子闲着就没什么事儿啊，老高就坐在家里头那小院外头那地方搬了个马扎坐那儿发愣。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嘿，这小易女士就过去了。书中代言，这个时候她已经是身怀有孕九个月了，那都显怀了，打着肚子啊，这也真是挺不容易的，还得哎帮着丈夫做早点。看见这个老高坐那儿发愣啊，这小易女士就过去了。哎，我说怎么回事啊？哎，你不用发愁啊，这个虽然说现在啊咱是没什么钱，但是这个这备不住，将来咱就有那个发财的机会啊，是不是？咱也能挣个一啊，是吧，小目标啊啊。你还别说，我说媳妇儿，我正琢磨这个事儿呢，你想想看，咱这个弄这早点摊儿也不太挣钱，是挣，但是他挣得慢呢 啊，我这人他心急呀，就跟你说的似的，他多的能来个小目标啊。好家伙，啊，我得靠这卖早点、烧饼、油条，我弄出一小目标，这个，这得多的呢，这个，嘿，我靠这个，我弄着小目标，我也得，好家伙，恨不得得七八十岁了吧，这不行啊，这个，想这个，那媳妇说，那依着你呢，我想不行，咱得来点快的，关键是你像现在啊。咱这个一个是卖早点挣不了太多的钱，还有一个咱这辆车，他们两口子有辆车，咱这车还得还这车贷呀、啊，这车贷款买的，啊，和这个车贷这2000多呢，你想，哎呀，这个怎么办呢？我这发愁啊！哎呦，丈夫哎，小易说了，你别着急呀、啊，这早晚他有咱们这翻身的时候嘛，是不是？咱你想看哪天？他来个顾客啊，这个早上起来说想吃烤鸭，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得挣多少，再来转天又来个顾客说想吃炖甲鱼，你看咱能挣多少。老高说你做梦呢啊，谁大早上起来要吃烤鸭要吃甲鱼啊，啊也是，哎呀这发愁。哎，又过了几天，这小易就发现这老高啊，早晨收了摊之后，不是早点吗？快到晌午之前，这摊就收了。收摊之后，有的时候啊，他还催顾客：“哎，我说，哎呦，快快快快，把这豆浆赶紧喝了，我们得赶紧收摊了。”顾客说：“你着什么急？你看我不着急，你着急，你还得上班啊，是不是？而且我还得去出，我出去，我得奔小目标啊，小目标，那就收摊吧，赶紧就吃饭就走吧。”他还催人家。早早的就把这摊收了，只见这老高啊就开着他们家那辆贷款买的车呀出去了，也没跟小易说他干嘛去。可是呢，几乎每次都不是空着手回来，哎，多多少少会给小易带回点钢镚回来。带回什么钢镚？钢镚就那硬币呀， 啊硬币1块钱的啊，咱1块钱的也有5毛的啊。后来那天呢说是高兴了，带回来1块17.3一这么1块的，嗯，哪有这硬币啊，就说给这个他媳妇儿带回这硬币啊，装在兜里面哗楞哗楞就回来了啊，哗楞你可不是吗，一把一把的硬币。哎，这小易看着他丈夫，我说啊，老高，这怎么意思啊？你拿咱们挣那纸票出去换钱去了，换硬币去了，啊？你是掂量着将来有人买早点，咱们找钱方便吗？哎呀，说那个那这没用的事儿，现在都是电子支付，拿手机就直接扫码就支付了，哪用着找零钱啊？你瞧你这太 out 了，你这个小姨说是不是？他不是我 out， 我你这每回你白天出去你弄回点硬币了，这什么意思？你管那个呢？来来来来，拿着，打兜里面抓出一把硬币，哗楞，就塞在这小易手里面。小易一点，108，哟，100多，还不少。你看，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啊，但是呢，多多少少它总是有，一来二去啊，过了这么几天，嘿。小易可高了兴了，哎呀，夫君呐，呵，我说高桑啊，他丈夫不是姓高吗？啊，那时候那小易是日本人，嗨，他就那么说，我说，嘿，我说这个当家的可以呀、啊，这买卖做得过啊，这是无本的生意啊，你别看啊，都是这钢镚，我不在乎，哎，我。钢镚也是钱，嘿，积少成多，就这几天啊，咱家这进项就不少了，超过咱们做这个早点铺的这个收入了。你看，比咱们早点铺的流水挣的都多呀。要是这样的话，嘿嘿，不然咱就专职干这个吧。干哪个呀？别着急，老高啊，已经是悄没言声的把他做的那个所谓的生意告诉 他媳妇儿小易了。哎，所以小易就说，咱不行，咱把这摊收了吧，你这个的太辛苦了，别去别去。老高说了，你傻呀，这个摊咱不能收，咱还得对外来说咱就是开早点铺的，这叫掩人耳目，知道吗？一般干我们这个道斗的，嗯啊，不是那个，是那个什么的，在道上走的，啊啊，因为我这干这生意，我得走道啊，我得开车出去啊，这必须得有个掩护，没有这不成。回头你这玩意儿让人发现了怎么办啊？东窗事发，哎，真让他说着了。没过多长时间，当地公安机关就来了，群众报警了。哎呦！警察同志，您开快快 快看去吧，我这出了贼了啊！家里头丢东西了，不是家里头啊，坟里头，坟哪儿？坟里头，坟啊！我们家那个祖坟让人刨了，祖坟。哎呀，其实也不是，哎，就是那个啊，那个什么，这家里面还没，他还没有进去呢啊，但是呢，他也让人刨了。嗯，什么呀？这个简单跟您交代一下，这个是有些地方啊，包括这农村呢，他这老观念按理说是不应该的，就是什么呢？他这个讲究这个家人，老人去世之后，他不是土葬吗？啊，是。而且呢，你像刚才咱们说这些地方啊，农村，南方吧，他讲究建生坟，就刚才我说那个，其实那坟里头没人，嗯啊，但是呢他给活人挖了一坟。哎呀，那这太那什么了，这太不吉利了。嗨，这不是，他就这么讲究，讲究叫生坟，就是说家里有老人啊，说你这个啊，咱们这个就背着吧，背着吧啊，背着吧，嗯，背着啊，对了，挖了一生坟啊，说那个这个，但是挖是挖生坟，说是这个老人还在呢，啊，这个身体还不错，吃嘛嘛香，干嘛嘛成，那干嘛忙着那个弄这个，准备着嘛，他不就老理儿，这过去的民间风俗，啊，其实要我说这个得改改啊，对对，反正是当地的这个习俗吧，咱也不多说什么了。给这个老人建了生坟，建完生坟，不光是这个啊，他还得在那坟里头，他等于是。上头是一个坟包啊，里头没有棺椁，人还活着呢。那对呀、啊，但是他在那个坟包里头，他有一个墓穴啊。对对，那这个叫生坟，这是空的，但实际上也不空，有东西。那说咱们别这个好没样吓唬人行吗？不是，您想多了。我说的有东西是有钱。有钱，没说这老习惯啊，说这个人是还在呢，但是这坟呢给备好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讲究啊，这也不知道打哪儿想的，打哪儿说的啊，这个怎么研究出来的，这坟它不能空着啊，得搁点什么进去，搁点这个钢镚进去。哎，有搁几个钢镚，有往多了搁的，家里头要是殷实的话，往里面搁108个钢镚啊、哦，那意思你看这个是图个吉利呀、啊、还是怎么着，咱这玩意儿没明白，你这个给活人建个坟，这吉利吗？哈哈，对，这咱就不说了啊，反正这是民间习俗啊，按理说是不应该的啊，咱就说到这儿。但是呢，他民间他这有的那乡亲他就这样啊，哎，给家里面建这生坟，结果后来发现呀，你说这个家里老人都在呢，没说吗？活得好好的，高高兴兴的啊，吃嘛嘛香，干嘛嘛成，可是却发现他们家这坟开了啊，对，但是不是那个什么，他不是从里头开的，哎呀行了，从外头让人给扒开了，所以这位才到公安机关报警，说这坟让人家给扒开了，里面那个钢镚啊让人给取走了。警察说这里面还有什么其他值钱的，那倒没有，那倒没有，你像什么电视啊，冰箱啊，洗衣机啊，空调啊，啊，这个什么被头啊什么的啊，这个得之后往里填。嗨、哎、行了， 您这不怎么样，就是说，他说里头现在有的就是这个钢镚儿，啊，我们这图吉利，啊，给这个活人呢建了个坟，哎，所以为了更加吉利呢，往里扔了钢镚儿，结果呢，这个发现这坟开了，被人扒开了之后呢，这钢镚儿没了。哎呀，警察说这故事要讲完，这太累了，这个啊，我才弄明白，啊，行行，都赶紧过去看看去吧，过去就看，看来看去呢。也没发现什么其他的迹象，因为这种生坟啊一般都建在山里啊，这个人都就应该说人烟稀少的地方啊，这种地方人很少来啊，没发现有什么可疑的现象，那咱就到村里头转转去吧，远远的，警察穿着制服啊，啊，人这个他这个出事这家家属陪着啊，说看看去吧，观察观察，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哎，就见前头啊有一个大汉30多岁，他看见警察了，远远的目我转回头，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哟，转眼之间消失在啊这个村里头了。哎，警察说他跑什么呀，哟，那这么着的话，那我们还真起了疑心，咱跟着过去看看去吧。警察就寻踪而去，没走多远就发现这名大汉啊在一户人家一个住户的前头门口那儿蹲着，跟那儿喘气，应该是之前跑的跑累了。他身边啊站了一女的，挺着个大肚子。哦，那位说，您说到这儿，别着急，您让我讲完了啊，哎，您让我讲完了。这个孕妇啊，这个孕妇站在这名大汉的身边，用手轻轻地摸着他的头，啊，别害怕啊，轻轻的，轻声细语儿，别害怕啊，呼噜呼噜瓢吓不着，哎，我还会儿歌呢啊，哈哈，哟，警察一看，不至于吧，看见什么了，吓成这样啊？一打听，这谁呀？村里人认识啊，这老高啊，说老其实岁数不大，那他媳妇儿姓易，小易，他们两口子做早点的，做早点的看见警察吓得滋滋的跑，还糊了糊了瓢吓不着，其中必有缘故。于是民警顺藤摸瓜，经过调查最终证实了，就是刚才咱们前头说那段，哎，这就衔接上了，就是那个村民的那个生坟被谁扒的，就这老高，就他干的。做贼的心虚呀、啊！那天在村里面瞎逛悠呀、啊，打远处一看警察过来了，有一种第六感，哟，背不住是冲我来的吧，我赶紧跑。哎，就这个反常的举动让民警看出了问题，最终案件侦破了。这警察就问这老高，我说不是，你是怎么琢磨的呀，啊，你扒人家坟啊，你还偷人家钢镚儿，偷多少啊，我这没算的太熟的太仔细，反正挺沉的。警察说，我告诉你吧，你最后也就清点一下归了包罪，也就4000多块钱，你说你值当不值当啊， 我这想着赶紧实现我的小目标。 哎，这老高啊，他不是在家里面做这早点，他嫌挣钱来得慢吗，自个儿开着他那辆车出去转悠，到山里头，就是村边上啊有山，哎，转悠来转悠去，腰发现就这生坟，这坟包子，他看着四外没人，下车之后把这坟包子他给弄开了，弄开之后一看，哟，里头有钢镚儿，拿回家跟媳妇儿一说，媳妇儿呢，那小易呢，像那个你得说他呀，你这不对的事情，哎呀，不是啊，嘿，当家的你太厉害了，哎呦，我跟你学吧，我跟你学这个手艺啊，咱夫妻二人携手倒斗吧，哎哈，挺着个大肚子，都怀孕9个月了，跟着丈夫一块儿去扒坟，嘿，好嘛，行了，这回呢，你看进了公安局了，你这个他这个，这是个惨痛的教训呐、啊，